Hello， 欢迎收睇移民台湾 GPS 呢集有我杰拉德啦，冇谢汤嚟喎，但系都要有神秘嘅。 喂，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咁另外咧，今次有位重量级嘅神秘嘉宾 高 神。 咁讲下啦。 如果有听开我哋 噔噔噔 啊，我哋老友大肥咧嘅嗰边咧都听过佢嘅大名噶啦，著名嘅。许乐生啊！ 大家好啊！又唔好话著名啊，唔该，得咁多啫，系咯，都系你打下嘴嗰阵时嘅节目。 但系因为嗰时你喺嗰边节目都有提过话，你谂住移民台中啊嘛，嗰时候讲 过。有。 系咯，其实好多，我谂好多网友都期待你喺台中嘅生活。你应该冇出现喺嗰边节目好耐啦， 冇啦，冇喺。 因为你已经嚟咗成日，其实都半年噶咯，差唔多。 接近啦。 系咯，咁所以好耐冇喺出边隔篱节目噶啦。因为嗰啲咩隔篱台或者隔篱节目嗰啲咩，我唔清楚噶。总之就曾经出现过嗰个节目，咁啊个华移民台中咁样。今次咁啊，好难得就请佢上嚟倾偈啦。 都多啲，都即系自从同啲人讲咗话会移民台中之后咧，台湾之后咧，都多网友会 send 嚟问嗰啲资料系点样啊？你搵咩移民公司啊？几多钱啊？手续系点啊？生活点啊？都多人问。 哦，咁你讲下你先啦，因为其实之前你都有提过话移民。台中啦，咁其实当初即系点会谂住移民嘅咧？有啲咩因素啊？ 哦，一来即系最主要都系为咗个女啦。咁啊，其实大概上你估到 个女要为一条女啊。 个女系啦，即系小朋友嗰啲女个女系啦。咁其实睇到嗰啲香港啲教育啊，嗰啲系咁，即系你都知道啊，会系有啲咩唔妥咁样噶啦。同埋即系有时即系好老实咁讲啦，你见到香港依家情况咧。你有冇睇过电影？香港有电影叫《十年》噶嘛？咁其实你自己心里面喺度谂，你都谂到大概十年后个香港会变成点咯？即系你同我讲话十年后会变得好好，咁即系有少少自欺欺人啊！咁所以不如就谂下，会唔会有第二个地方会适合啲咧？咁就系咁。 哦，即系纯粹系为咗个小朋友嘅将来，即系教育方面去着想， 系啦， 而去改变， 系啦。即系你会可能有时你见到香港啲讲到咩越嚟越逼啊啲咁样啦，咁可能有时咁喺台中睇嘅，可能你见到歌剧院对面咧，你咪会见到一大片草地嘅，哇！你其实觉得哇好壮 观， 系咯，你喺度奔跑啊，成日都喺度碌啊，冇人。 人又少喎，系咪啊？ 少好多，其实即系有啲豪宅嗰啲咧，直头楼下有啲。鋸架啲咁樣喺度扮鋸架啲喺度咁樣咁啊，即係喺度驅趕嘅 係 啦。 喂，但係你講緊台中嘅豪宅係慳你100平啊，即係3000尺以上嗰啲。 嗰啲 唔係香港啲300尺有豪宅喎。 係 嗰啲假嘅豪宅， 納米樓添啊。 價錢豪宅啊！ 哇，價錢誇張，啲唔知北角嗰啲有啲可能得幾百尺實建築面積喎，都要可能去到成700萬啊都。 哇！呢、這个价真系台中买2-3千尺嘅喎，悭地。 系啊， 喂，咁我问翻咧，头先讲嘅教育咧，咁你过咗嚟台湾之后，咁你女去咗读书啦，已经。 读书系， 咁你觉得系咪符合你嘅理想？你嘅？之 前嘅諗法咧，可以分享下，即係都好多， 大家 好多 人， 好多 好想注意啊， 好多 咁教育方面對小朋友點樣 嘅，即係好多聽眾都會問嘅，咁你為咗教育佢，咁呢度點咧？其實我嚟即係帶咗佢嚟，因為我負責父係接佢放學、抽佢放學點樣嘅，咁我嚟到其實我翻咗頭幾日到咧，我已經覺得自己嘅選擇係冇錯嘅，係啦，即係我已經覺得我決定係啱嘅，因為其實你移民台灣其實一個好重大決定嚟嘅，一家大細咁樣走咗過嚟，咁可能跟住我個女咧讀嗰間咧就私校嚟嘅，咁如果香港嘅聽眾聽到咦私校會唔會好貴噶？ 即小學嚟嘅， 小學係私校小學，咁啊香港聽眾可能會諗咦哇會唔會好貴會點啊？其實就大概同一啲普通嘅香港嘅私立幼稚園差唔多價錢嘅啫，仲包埋飯嘅咯，已經即包埋午餐嘅啦，已經。 大概幾多錢咧？ 大概你預 一個期半年啦， 係即係我當除翻開啦，因為香港斷月計嘅，咁啊除翻啲香港聽眾可能聽得易明啲，你要大概4000零蚊港紙到一個月到咯， 一個月4000零蚊港紙， 係啊，因為其實 6蚊啦，平均一個月。 可以咁讲啦， 台币 。 咁个价钱其实喺台湾就等于读幼稚园嘅学校嗰啲学费嚟嘅， 贵啲啦， 即系贵少少啦，但系都唔系贵好多。 因为你其实你扣翻咧，如果你有时可能你读政府啲即系。台灣政府學校咧，有啲人會要再去啲咩安親班啊， 即係公立的， 係啊，跟住你又要再去俾佢學咩數學啊、英文啊， 補習啊，係啊，嗰啲各樣啊。 你計翻條數，其實可能都係差唔多啊。咁如果你懶少少，咪一跑過去嗰度啦咁樣。咁你話咦？咁我頭先咪講話咦？其實即係翻咗幾日已經覺得咦，選擇正確。咁如果香港嚟講咧，你會去啲私立學校咧，你會發覺嘅就係好多啲怪獸家長啊。 可能你俾一蚊咧，起碼攞你三，你唔俾翻三蚊嘅貨，我聽我唔一巴聲你間學校，去教處投訴你間思考，或者上網鬧鬧臭佢。跟住咯，好誇張嘅， 喂，真係離開你太耐，真係 太耐啦！即係你唔明嘅啦，即係香港啲怪獸家長幾得人驚。 即係佢一蚊要攞三蚊嘅著數先得啊！ 情情啦，即係不淨係喺學校，即係我當一私立幼稚園啦。啲小朋友喺门口嗰度排队等入去啊，成日流下汗啊，啲已经喺度嘈晒话：，喂，点唔快啲入去啊？点解又剩啊？病咗点算啊？啲已经喺度闹佢七彩。哇！跟住我嗰阵时，我就点解咁感动咧？就系、是、我见到私立学校，我见到啲学校学生要喺学校门口扫坑渠啊！喺公园度，嗰个草地个公学校嗰个操场度咧。要扫地执树叶，即系 你嗰啲咁细个都要扫， 要啊， 都要啊。 有啲再细个， 即系嗰间咧，其实系我哋读嘅大学嚟噶嘛。 大学嘅咧， 唔紧要。即系某啲大学咧，佢会要求啲大学生要扫地噶嘛。 系，小学都要，小学都要。 我哋其中一间啦，即系。 咁你其实你行经嗰啲学校，即系。咁我冇嗰啲家庭咁有錢啦，咁你見到其實排曬好多啲名車啊，又揸 Porsche 啊，揸 Maserati 嚟接放學生，哇咁誇張，寶馬咁成，咁你即係其實你見到嗰班家長都係一啲有錢嗰啲啦，佢哋如果你試下香港咁樣，你試下叫佢個細路掃地，喂佢遲啲做律師做醫生噶嘛，掃地你有請校工噶嘛，請校審噶嘛，叫佢做掃地，但我成日心諗就係、是。如果一个小朋友佢可能喺咁细个里面的时候，即知道原来、哦、我做呢一样嘢，我要即我体会到原来系辛苦嘅、或者可能原来系我能够去尝试到，即系做一啲低下少少嘅嘢，或者 参与到， 系啊，参与到，即系你会变到嗰间学校嗰，你会认同呢间学校多啲咯。呢下真系已经争好远，系啊，即系如果你唔系，即系香港家长已经闹到你飞起啦，已经系冇可能嘅事，系好匪夷所思。 咁多嗰啲名车噶，嗰啲家长真系。 都多嘅，咪有啲普通啲都有嘅，可能萬事得 啦。即係揸名車嘅嗰啲仔女都係要掃地， 都係要掃地嘅，做都一視同仁，就唔會鬧你。即係同埋我試過參加嗰啲叫做家長一齊去嗰啲學校嘅時候，可能秋季旅行活動嗰啲咁啊，你見佢哋都唔會話好即係成日都要，因為有時香港你會見到啲家長成 有嘢嗰啲， 係成即係講我律師嚟㗎，我係會計師嚟㗎，你哋唔好呃我啊，點樣啊？即係佢哋會字裏行間咁樣講嘅喎。是不是即是你会有时觉得使不使啊虽然你见我有一个咁肥咁穷啫，但都唔使成日咁样，即是要。 唔系你好型喎，一啲都唔 会。唔好咁讲。 我可以简单形容，其实佢戴个麦超之后呢，成个好似鬼鬼地嘅样 子。吓唔系啊。 都算靓仔喎。 肯定型过 Michael Jackson。 即成咁啊，即系离谱啲咁啊，系咁啊，所以就教育佢，同埋因为嗰间叫实验小学，咁佢就佢嗰啲上堂啲咧，都嗰啲弹性咧就系唔同啲，即系佢唔会话咁死板，即系例如可能香港嗰啲教英文嗰啲咧，可能两位唔系咁清楚，佢哋教英文嗰啲，可能佢哋系首先咧个老师咧，个老师系外国人嚟嘅，咁佢首先系同你哋 friend 咗先嘅。佢唔係咁着重咧，一嘢就拱曬成堆功課俾你哋啊，或者點樣？你哋翻嚟做幾多幾多幾多幾多啦嗰啲咁。因為香港家長好睇個功課個份量同埋嗰啲究竟教啲乜嘢㗎。 即係抄抄寫寫啲嘢特別多嘅，咁啊啲家長認為，學校認真教細路哥喎，咁樣有 先。即係佢會係同你 friend 咗先，跟住先至慢慢會去滲透嗰啲，即係佢又唔會好刻意成堆功課拱俾你嘅，你會覺得咁你做咗都唔係好覺嘅，同埋可能有時啲香港家長會留意一樣就係、是，呢樣都幾值得要分享一下嘅，即係香港教育咧都會有人叫可能叫你做讀書報告，佢成日可能話香港個閱讀風氣唔好啊，或者點樣？喂，你淨係俾堆嘢叫我翻去做閱讀報告，你安排嗰啲咩阿龍啊，嗰啲龍情集啊？喂，呢、這個時候邊有人睇噶、啊？黐線！咩 係 咯？唔方便龍情集啦，大佬咁咪幾廿年前咩？ 咁樣 嘅係啊，即係可能 唔係嗰啲《雙城記》嗰啲啊， 《雙城記》更加悶。唔係你可能你俾狄更斯嘅《雙城記》個細路仔睇咧，就可能仲好啲 啊！ 你俾嗰啲個唔知嗰啲就大鑊啦，咁啊～咁嗱，同埋台灣，我見到佢嗰、那個即做功課嗰啲方式咧，都同香港有啲唔同。你會發覺我心裏啊，即咁我嚟到就開始會明啦。咦？點解台灣咁多嗰啲作家或者嗰啲成咧？哇！原來佢哋從小學咧要開始訓練你， 慢慢培養，慢慢 係啦，即 滲透俾佢。 佢揀啲書俾你咧，個老師揀啲書俾你咧，你睇得出佢係。 有用心去睇， 用心去揀過，同埋知佢呢啲口味會係點樣嘅。喂，你個封面都會得意啲啦，即係講下啲魔法啊，講下啲人，即係魔法又講下啲公主，係有啲人情味啊，係可能小紅帽嘅改版啊嗰啲，咁小朋友咪有興趣睇咯。同埋佢作文嗰方面都係噶，你會見佢係可能我同啲香港啲老師講翻，佢都講嚇。三年班要作300字，跟住唔系嘛？跟住我话，我系真系要你咁样作噶。 我仔都要噶。咩？我仔喺度读书，小学三年班都要作文噶。 系，即系要作几百字。 唔想多， 几百字。 作嘢咯，我就话，哇！你一百作文，靠作文揾食噶喎，你小几咁小字都作唔出啊？咁 唔系，佢会同你讲翻 分阶段嘅，有啲一百字，跟住百五字，跟住两百、三百，慢慢嚟嘅。 佢会话你都用电脑打啊嘛，电脑打咪快咯啲咁啊。但系佢呢度唔系净系你作啦，咁就算嘅。佢会教你嗰个结构啊，嗰个起承转合啊啲咁样咧。佢系做得好足嘅，所以你见佢可能就 好扎实嘅个基础。 系，所以你见佢真系会培训到学生呢样嘢，即系所以我就话嚟得啱就系咁解啦。同埋地方都大啲啦，学校嗰、那个球场 舒适啲啦。你嗰个环境唔错噶，成个大花园咁样嗰度。 唔系普遍，你两位 唔系咯？ 你位 咁靓， 哇！学校做到隔篱好大片，都行到 个操场又大。 咁你位小朋友读嗰间都好大嘅个球场 咯， 系咯，即系你起码一个波散出去都唔会咁容易散死人先啊嘛，系啦，即系以前可能喺香港读间一举散到落个校工宿舍度啦，已经系啦。 唔系因为你嗰度系黐住嗰间大学咧，变咗好多大学嗰设施，你哋嗰啲可能小学啊或者中学都可以使用噶嘛，我唔知啦，即系小学中学嘅情况啦，但系环境系好大嘅喺度。 不过依家就暂时系喺翻小学里面范围啦，添系啦，我都 系喂阿牛啊嘛。 牛好似远咗少少嗰度，你再行过去啦。即系 唔会，你嗰边行落去，有即系小学行落去唔会 好 远。系，少少就牧场噶啦。 系，即系带埋小朋友行就又有少少辛苦啦，要系就。 抱佢咯。 抱唔会抱咁大个系啦，系啦。 同埋又咁啱喎，即系头先讲又讲啊，喺乐山原来住我个同一个社区。 系咯。 即系我呢两日先知嘅，突然间 我知好耐。 惊讶，哇！咁。要大人物住喺我哋社區， 冇咁講，你大人物，你就大人物啦，係咧，你就大人物。 唔係啊，我都有聽你節目噶嘛。 哦，咁啊，多謝先，多謝先，多謝先，多謝先。 你哋係講啲 即係都幾好。左鄰居咁耐啊，係 咯， 係。 可能開聲就會認得咯，即係大家互相開，可能開聲講嘢就咦呢個把聲咪老温，呢個聲咪許留山 嘅 喎。 係咯，同埋我哋社區都 OK 嘅，唔錯，環境都 OK 係嘛。 OK 系，不过有时系对面搞啲活动咧，咁你咪会 你嗰边冇乜影响啦，系咪？ 哦，你嗰边犀利咯，你直头睇到搞紧啲咩添啊？ 系咯，有大荧幕睇噶嘛？ 系咯，我见到好似好笑喎，唔知边个嗰啲可能啲职员咧，嗰个大荧幕咧播错都播到嚟自己部手机度。 系咩？ 我见啲人打机度扫嗰啲网页嘅，咁啊咁得意啊！ 好彩冇啲咸片出嚟，唔系， 所以 cut 咗呢句。 佢连咗线内咁搞笑啊！ 不过啲题外话啫， 系啲题外 话。我都好惊讶，我话佢留山人住我呢个社区咁样， 即系又多啲联络啦， 多啲联络，一定 吹下水， 冇乜嘢叫佢落嚟吹下水啦， 可以上嚟我哋节目倾下偈啦。 咁啊，真系要多啲上嚟喎，系啊，你好多嘢可以分享啊， 即系今日基本上讲啲学校啊，做其他嘢。 即系可能攞即系香港人嚟到时候睇到个角度，即系因为你哋两位咧住得太耐，你哋唔系好明咦？ 绝对 系咁噶咯，即系等于咁，我去图书馆，我嗰次都话俾你听，乜原来呢个图书馆咁样噶？ 即系有咩唔同啊？有咩唔同咧？同香港？ 哇，唔同就大咯！ 我真系唔知， 但系分零钟都可以照讲下嘅，系啦。你会发觉，台湾图书馆咧，简单啲一句就系，你会觉得系俾人去嘅。 吓？香港图书馆俾咩？ 唔系，你会发觉香港图书馆咧，好似唔系好欢迎你去嘅，即系你去到咧，你一定要好静嘅。或者可能你见啲凳啊， 即系唔够友善嘅， 即系啦，即系你见啲凳嘅 setting 啊，你会觉得你坐得唔系好舒服嘅。即系台湾啲图书馆你系预你俾你坐喺度慢慢 睇，好耐， 喺度慢慢睇。 但系香港图书馆就预你咧快啲拿林走， 你直头 唔系呢啲类似我哋之前讲嗰啲咩港式经营嗰啲，连图书馆都要咁样， 即系啲凳又咁逼得咁逼， 又逼， 即系拿声走嗰啲咁啊， 面又咁咸得咁咸咁样啊， 同埋可能你最 买嘢饮。 可能直头呢度系可能有得俾你斟下水啊，香港冇可能嘅事嚟噶嘛，即系你斟水有边个可能噶？ 冇水斟 图书馆啊？ 咁大劑？ 冇噶， 我唔記得我細個圖書館又冇香港，唔係都有個水機，我唔記得啦。 冇可能啦，冇可能。 至少六年代啊，講緊。 不過佢呢個最 update 嘅 咧， 呢 update 係 即係我以前唔知有冇。 係，同埋你會發覺啲書咧係冇，即係冇比香港啲借到殘得咁緊要。即係都當然啦，台灣可能都有某幾個圖書館啲書可能比較殘少少，但係你普遍嚟講，你見到係。是新的新的新的同埋有啲可能你成品包到窄窄窄窄冇得睇嗰啲呢我图书馆都借喎我几开心嘅啫悭返唔少钱嘅啫。 同埋一个图书证可以借十 几 本。 30本。 啊 香港得六本咋仲要呢度一隻借一个月喎漫画书就唔知两个礼拜咁 上下。30本。 係啊。 半都半死喎。 是啊所以就真係你会发觉真係冇一定。 好似香港的图书馆唔係俾人 的。唔係你对比过就觉㗎啦可能有啲人讲我咁样讲好似好凉薄咁但你去到就明㗎啦。 喂係喎咁就肯定做好多嘢。 好多嘢真係。 呢个我哋都唔識㗎呢啲嘢。 好唔完喎呢个。下次多啲真係。 下集继续再见。好今集咁先。好拜拜。